第26集，穿着白色镶边的黑色学士服，戴着方形的学士帽，到处在校园留影。这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了，酷热的气温也没让毕业生们退缩半分。周一把学士服发下来，毕业生们就开始到处拍照，去只待过2年的学校总部拍，在医学院教学楼、图书馆和解剖实验室门口拍，还有去自己实习的附属医院拍。拍到中午，太阳晒得越来越厉害，很多人都换了衣服吃饭休息了。黄博怀还拉着罗明瑶往医院去。 小明，陪我去医院吧，中午了，你说他们那些科主任会不会出来，我们也能拉几个大佬合照。 朱珍珍发出一声嗤笑劝他。 你博士毕业的时候再找大老板们拍吧，本科生谁理你呢，这么热的天走路上别人都嫌你挡道。 黄博怀不屈不挠地要去医院，还拉朱珍珍。 珍姐，珍姐，我们的革命友谊是在医院里建立的，怎么也得去那里合影留念不是？ 朱珍珍翻了个白眼给他。 不去，我现在有男朋友的人了，不能生活那么粗糙了，这个天伤皮肤。 说完跟自己寝室女生回宿舍换衣服去了。黄博怀怕罗明瑶也要走，赶紧把人抓住。 小明，我们去，待会儿我请你在医院旁边吃，下午我们还去喝个冰咖啡。 罗明瑶点点头，本来他也想去医院拍一张照。到了医院，没想到这个时间出来还坚持的人也不少。黄博怀一会儿拉这个一会儿拉那个的拍，每个专业他像是都认识几个，还没脸没皮的去别人班跟着蹭拍。他也没留意到罗明瑶已经一个人悄悄去了其他地方，周围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罗明瑶去了急诊科，他去的时候门口救护车刚好开走，他在门口的那两棵晚樱树下站了会儿，往急诊科里头望，想等等会不会看到赵斌出来。候诊区的人太多，坐的坐，站的站，来来往往的人头攒动，根本看不到诊室那边，他踮起脚也看不清。 小明，你也来急诊科拍照啊？ 有人在他身后喊，回头是班上几个男生。 我们当时在急诊，每天轮班的惨死了，我真的是在急诊的时候都要顶不住了。 男生们语气夸张地讨论着。 是啊是啊，急诊是真的惨，我妈那时候出差来 C 市看我，心疼的都流眼泪了，我说我只是个实习生啊，我们急诊带教老师更辛苦。 哎呀，谁在急诊还能不脱层皮啊。 小明，手机拿来，快正好拍。 男生们招呼他。 趁现在救护车走了，有地方拍。 嗯，好。急诊科几个字，不那两棵樱花树，尽量拍进去。 没问题。 男生们指挥他。 往左点，再往左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停。摆个 pose 嘛，别站得那么拘谨。你都毕业了，没老师管你了，潇洒一点。 赵斌走出诊室的时候，就看到了罗明瑶，背着他站在急诊科出口，正在拍照。他只看了一眼那熟悉的背影，就逃一样的躲进了楼道间。楼道间的门在他身后合上，发出巨大的声响，震动着空气中的尘埃，也隔绝了外面的喧闹。他点起烟，正对着那个安置的过高的窗户，在那个光影相交的位置，曾经有一个人那样深情地看着他。他吸了口烟，让吐出的白色模糊掉寂静中快要出现的幻觉。7月，知了叫的整个医院和医学院都不宁静。黄博怀坐在宿舍，一边吃西瓜，一边后悔当初没想过要凑钱给宿舍装空调。 当初想着省钱，那两个 C 市人就占个床位，偶尔有事来住，肯定不装，我们俩贪钱划不来。 黄博怀直叹气。 我也是目光短浅了，没想到你考上了研究生，我们还是做室友。 他突然觉得自己说的好像有什么不对，赶紧扔掉手上的西瓜皮，给罗明瑶拿了一块过去。 哎，小明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你知道我…… 没有没有。 罗明瑶接过西瓜。 其实我自己当时也没想到会考研究生。 你争点气啊。 黄博怀气得拍他脑袋。 你考的是 C 大医学院，全国前10的医学院，你说你没想过读研，你气死我了。 罗明瑶笑笑， 吃完西瓜背上书包就要走。 内分泌夏天不忙吧？ 还可以吧，不过病房每天都是满的，住院都要提前预约呢。那你们心胸外科呢？大手术停了在休暑假，还好吧？ 大手术停了还有小手术，还有急诊手术啊。 黄伯怀一边假意摇头喊累，一边颇为骄傲地说， 哎呀，最近都跟着老板上台，脚都站肿了，老板觉得我还行，说要多带带我，我都要崩溃了。 罗明瑶笑着对他表示了几句佩服，赶紧走了。下午老板组会，他不能迟到了。虽然还没正式开学，但本校的研究生基本都已经开始跟着导师做课题、上门诊、跟查房或者打杂了。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无缘最后的暑假时光，开始更加紧张忙碌的研究生生活。和大学学习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罗明瑶最近和师兄师姐交流越发感觉压力大。医学类研究生一般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专业型，一个是学术型。表面上专业型培养更加偏向临床实践，学术型更加偏向科研文章，但实际上在目前的大环境下，两种类型都无差别地要求文章说话。不管你选哪一个，最终你怎么走都是看导师的要求。内分泌科有两个老师出了名的科研狂人，直接放话出来说不招临床型研究生，或者你选了临床型，我也不会顾及你临床轮转实习的事儿，一样要按老板我的要求完成文章和课题。罗明瑶自认不是做临床的料，刚好他的导师周鸿斌又想要招学术型，所以他选择了学术型研究生。不过就算选择学术型，也不可能完全不上临床，只是比专业型的临床要求低而已。暑假还没有科教科的具体研究生考核培训的计划表出来，没正式入学的研究生全凭导师安排。罗明瑶现在是跟在周老师的临床医疗小组上，每天去病房跟查房。周老师每周二和周四下午门诊，他也要和同门师兄师姐一起帮忙，主要是负责操作电脑、写病历和记录病人的相关数据。然后就是周三固定组会，一起学习文献和汇报文章进度，讨论目前课题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法。罗明瑶轻车熟路地进了内分泌科室教室，他来得最早，规规矩矩地拿出笔和笔记本放好，等周老师和各位师兄师姐的间隙拿出一本内科学出来看。师兄宋成刚很快也来了，打了个招呼， 小明来得很早嘛。 罗明瑶赶紧关上书，站起来给大师兄打招呼， 宋师兄好。 宋成刚反而被他这么恭敬的样子弄得有点拘谨， 你坐就好了，不用紧张，我们周老师组会都很随便的。 宋成刚是周老师的博士生，今年博二，他从研究生就一直是周老师带的，在师门里是资历最高的。周老师名下学生不太多，博士一个，研究生目前加上罗明瑶才三个，四个人坐在试教室显得都有些冷清了。和内分泌几个学术大牛开组会，试教室坐满的盛景完全不同。周鸿斌老师人很随和，也没坐讲台上，就坐在下面的座位上，让大家各自说说自己现在文章到哪里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宋成刚读博，文章要求毕业前两篇 SCI， 还有临床的工作要求，压力最大，说的时间也最长。他马上开学就是博三，医院的要求是博士必须有代理住院总一个月的经历，他的代劳总时间就排在九月份，现在着急的不行，恨不能文章马上就发出去。他和周老师汇报的时间最长，其他人说的就少了。周老师要求不太高，其他人没什么压力，显得也稍微有些懒散。